说爱情没有对错，我不会再问什么。我还是觉得我很难得，我应该微笑或沉默，是我一直太懂事，任你自由的犯错，错到无法再让你留在我的世界，是我选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，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，没联络，孤单就像连锁反应，想要快乐都没力气，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，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，对不起，谁也没有时光机器，